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所以我估我都是讀 Enigma 的， 是鼓勵讀 Encourage 還是 Encourage？ Encourage 咯， Encourage、 我不會讀 Encourage 的、 我又讀 En 的， 你讀 Encourage 原來、這樣有趣、還有一個，雖然我這裡沒有寫出來，就是你讀 Leisure 還是 Leisure？ Leisure 咯， 有人讀 Leisure 的、即是休閒、消閒、我讀 Leisure 的，一向都真的 好了、 有一些就是中、英國和法、美國的，譬如 Schedule 和 Schedule、係嘛 ？schedule 即係我排到密曬啦，咁樣樣嚇，個日程咁。好啦，嗱，我哋睇呢幾個咧，都係同法庭有關嘅嚇、我哋乜嘢都涉獵啊嚇。頭先就軍階嗰啲啦，而家嗱，第一個你估唔估係咩？知唔知係點解啊？ 哦，呢、這個我嗰陣時咧去 book 嗰啲 apartment 咧，係嗰個網站叫咁名嘅。 嚇？ 有冇關係咧？冇嘅。 冇嘅噃，你以為阿里巴巴就係啫？雖然有啲阿里， 但係。 我唔識解 呢個字咧，其實解不在場證供咁解啊！ 不在場， 係即係話嗱，我而家告你，可能咧你殺咗人，或者你點樣嚇打劫，但係原來話喂，我嗰陣時飛緊法喎，喂我嗰陣時原來嚇喺遊浮喎，而且即係有人喺度同我一齊嘅噃，咁嗰個咧就叫做 alibi 啊。咁你點估到最尾個 I 字係讀咁重音嘅啫？係嘛？你 B 啊嘛，諗住 B 啊嘛，係嘛 ？alibi 啊嘛，原來佢唔係，佢讀 alibi，alibi 就係不。在場證供，第二個字啊，呢啲法庭嘅字啊，我嗰陣時就因為睇啲小説咧，因為睇啲偵探小説，佢臨尾成日都上法庭嘅，所以我學咗好多呢啲字。 哦， 呢個字 我估啊 ，perjury 嚇都差唔多啦，都差唔多。呢個字咧其實就即係發音唔係咁樣難嘅，就叫 perjury 就係咩解？點解咧？就係解作假證供。 作假證供， 即係喺法庭上面，本來你一早 話假見證陷害人， 係啦，冇錯啦。本來你又似啲鬼佬啦，中意擺隻手喺個聖經度嗱，我一陣講嘅嘢全部係真嘅，點知原來係講大話，就叫 perjury， 咁好大罪啦嚇。好，第三個字咧，其實仲更加即係好咗罕有啊嚇。咁但係咧，我又係喎，以前我照聘啦，我話哦 subpoena 咁樣啦嚇，係錯嘅。原來咧佢就咁叫 subpoena。 subpoena 個 O 字又唔知去邊嘅，冇發音嘅。咁 subpoena 點解咧？其實 subpoena 就係法庭傳召咁解啊。即係話咧嚇，法官決定咗要你召你嚟作證啊，點點點就叫 subpoena 啦。好，咁我哋繼續落去。係冇錯啦。其實咧呢、這個字咧都係解法庭傳召咁解嘅。但係咧就好似冇之前嗰個咁 technical 啊，即係咁技術性啦嚇。即係我都要查一查兩個係咪可以交替咁用，我諗唔得嘅。呢、這個字咧。就其實都是傳召，傳召就係、但係你咁樣咧就心忙啊嘛，係嘛？心忙啊嘛，但係一定係錯啦，因為佢原來臨尾又好輕音嘅，佢係沉聲嘅，就係 summon。咁所以通常咧，譬如我哋咁講，我哋話喂，召集天下各路英雄啦，咁樣啊，咁嚇召集天下各路英雄啦，就叫做咩咧？叫 summon the heroes。係嘛？哇！所有啲英雄豪傑快啲嚟啦！咁樣叫 summon the hero， 但唔好讀 summon 啦，就唔係 summon 嘅嚇。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嗱你睇呢個字咧，其實就我嗰陣時有啲混淆啦。咁我一知道原來兩個讀法都得嘅。第一 private， 頭先你講啦 ，private 好似下士啊，係嘛？唔知啊。如果喺軍階嚟講，咁但其實一般嚟講就係話，即係一個好私人嘅。好個人嘅嚇，private。咁但係當佢變咗係一個抽象名詞嘅時期咧，就叫而家我哋即係叫私隱啊嘛，私隱。咁呢個私隱咧，如果你 private 就梗係 privacy 啦，係嘛？咁但係原來有人咧係讀 privacy 嘅喎 ，privacy 嘅喎。咁甚至有人堅持話 privacy 先至係正音。咁但係我咧就上網 check 過嚟啦，原來咧一個係英國音，一個美國音啫。嗱，如果按照 Cambridge 嘅網上字典嚇，咁所以咧其實兩個讀法都得。咁所以我就會繼續讀 privacy 嘅，嚇、但係有人讀 privacy 咧，你唔好話佢錯。其實呢個下面一個我哋講咗啦，就係、是、schedule， 因為 schedule 係嘛，其實咧又係一個即係、就是、英國同美國音嘅啫，其實兩個都通嘅。咁咧就其實有啲音咧真係好得意啊，譬如我喺天文台咧就係、是、氣象學啦，氣象學咧本來要招聘就 meteorology 啊嘛、，meteorology， 但係其實有時讀得快咧。啲人都會唔會話跟足嘅喎，就會讀咩 ？meteorology，meteorology 就好似有無端端多咗個 ch 音出嚟嘅。meteorology， 好，嗱，我哋跟住睇落去啊。當然呢個又係一個啦嚇。嗱，有時咧嗰個 K 音咧又係好頭痛嘅。 嗯， 因為譬如呢個字，如果你茄醬咁樣啊，即係茄汁，我哋叫 ketchup 啊嘛。 嗯， 咁你 ketchup， 咁你 K 就係卡音啦。所以如果你照拼嘅咪叫 sketch 啊。 嗯， 咁咪錯咯，係嘛？我哋大家呢個字呢個速寫啊嘛，即係我哋畫一個人像啊，畫一個，我哋係讀 sketch， 所以其實大家唔為意啫嘛。其實個 K 字咧就唔係讀 K 音，就讀咗咩音啊？ 哦 ，sketch， 讀咗個 G 音啊 ，G 音啊，讀咗個假音啊，係嘛？你唔為意喎，但係其實你照拼係唔應該讀到個 sketch 出嚟嘅，係讀 sketch 出嚟嘅喎。啊，呢個就速寫啦。啊，好啦，咁但係下面咧嗱又玩嘢啦，呢個就係解即係。懷疑咁解，嚇、 嗯 啊、你懷疑或者咧，即、就、係、是、你好有呢、這個有個懷疑嘅態度、 嗯、 啊，嚇有時係用一個好嘅正面嘅講法嘅嚇、啊。我哋作為一個科學家，我哋其實永遠都要保持一個懷疑嘅態度，唔好、 嗯、 盲目咁信咁啊嚇、 嗯。 好啦，咁呢個字咧其實有兩個串法嘅， 嗯、 兩個串法咧就 K 又得 ，C 又得嘅喎。咁、 嗯、 但係叫做嗱 skeptical 啦，咁所以咧、嗯、其實同上面一樣咧。就係、是、都係就唔係讀個 K 音， 嗯、 就唔好讀 skeptical， 而係 skeptical。咁但係咧，係、嗯、啊，咁但係咧，有人讀skeptical， skeptical 呢個都係比較少聽見啦嚇。咁、嗯啊、我諗就係呢度咧應該讀個發音係一樣嘅，不過係串法唔同啫、 嗯。 就係、是、呢、這個skeptical，、 嗯、 即係我對呢樣嘢咧就係好有保留，好有懷疑啦。好，跟住落去。跟住落去咧，其實呢個咧就比較有趣嘅。呢、這個係英國咧，其實好多時間中你會見到呢兩個字咧，係會其實佢本來係一笪地方名嚟嘅，好似喺倫敦邊度一地方，但後嚟引申咧就成為係一啲嘅商場啊、賣嘢嘅地方啊，都會用呢個字嘅。咁、 嗯、 但係咧，佢個發音咧係唔係就咁樣我哋嘅平時嘅拼？因為你就咁咧 ，P-A-L-L M-A-L-L 嘛，咁、 嗯、 有好多人就咁讀就 Pomo 嘅 ，Pomo。 Pomo， 咁其實係唔係嘅？因為英國人咧個讀音咧，佢係讀慣咧係 pell mell 嘅呢個字 ，pell mell。 好啦，臨到尾呢度咧，我 咁係咪即係一個字嚟嘅？即係一個， 係一個專有名詞嚟嘅 pell mell。 咁啊，同 mall 一樣咧，即係我哋 shopping mall 嗰啲。係同 shopping mall 其實係嗰個 mall 字係同一個來源嘅，都係解商場咁解嘅 嚇。 係啦，咁但係咧，我哋 shopping mall 咧就唔係讀 mell。就讀翻個摩得啦，但係你當你見到前面有呢個字咧，你就要轉音啦，就叫 pell mell 啦嚇，即係等於有少少就係嗰個格蘭披治大賽，你又唔好讀 grand prix 嚇，記唔記得讀咩啊？ 你唔記得啦 ？grand prix 啊 ，grand prix，grand prix 啊，格蘭披治啊，好啦，臨尾呢度。其實咧，我就係揀咗呢個希臘字母啦，大家知道咧 A B C D E F G 咁啦，但係希臘字母咧就係 alpha， 但係第二個字咧，其實好多人都讀錯，因為佢照拼啊嘛，就係讀 beta。 嗯、 其實咧就唔係嘅，冇錯啦。個 E 字讀 A 音嘅，讀 beta。咁同埋臨尾咧就最 last 嗰個字，即係英文就 z 咁啦嚇。咁、 嗯、 但係你知道希臘文就係呢個字啦，就係、是、最 last 嗰個字母啦、嗯。又係嘅，佢係讀 omega。 omega。 其實當然啦，大家知道其實我而家呢隻手錶就係、是，哎呀唔好賣廣告添。呢只係老婆送俾我嘅生日禮物嚇、嗯，就係、是、人類第一次上月球咧。 嗯。 戴嗰隻手錶、 嗯、 就係呢個牌子啦、 嗯， 就係、是、omega。啊、好啦，咁樣咧就、啊、我唔知道我哋仲有幾多時間，我真係睇睇，因為即係仲有，誒、哎、咁我要講多幾個啦、嗯。 但係咪頭先話咧有啲特別嘢要講嘅？ 嗱、啊， 唔知咁、 你提我 財哥嚟講噶嘛？你話講下一個。 哦，我下一個咁啊，臨尾我即係講啫。嗱、嗯，今次咧、啊、其實我知道下一次講乜啦，因為有網友咧就係、是、係、啊、要求，咁我覺得都值得就係講厄爾尼諾。 嗯 嚇、 嗯 啊，好啦，咪講咗啦。 講呢樣啫， 就係講呢樣啫。好，咁、嗯、跟住落嚟咧，原來仲有五分鐘左右咧。嚇、啊，今次咧、啊、我就唔係講發音，雖然都有少少同發音有關，就係、是、講拉丁。嘅特別嘅字啊，即係我哋成日喺英文嘅時睇睇下咧，突然間會出現咗啲拉丁文嘅喎、哦，嚇、 嗯， 咁啊都要知少少嘅嚇。嗱、嗯，呢、啊、度、啊、有介紹幾個嚇、啊，一個咧又係呢、這個同發音有關嘅，因為你就咁以為就 per se， 嚇、 嗯 啊，即係 s e e 啦，然後佢唔係讀讀 per se， 淨係讀 a 音嘅 per se，per se 咧其實即係哦就係、是、佢本身。自身咁解嘅啫嚇，其實我而家好難解得明白，你係要成句睇曬咧，然後你先至揣摩，咁你就知道哦，原來咁嘅意思，即係佢加強個語氣嚇、啊，其實就係個自身本身就是、per se。咁第二個字可能多得人識啦，就係、是、話其實就係我哋而家個 位置不變，保持不變、嗯啊、就維持。特別是嗰啲權貴階層，梗係唔想嗰個社會變啦，梗係想個社會 maintain 乜嘢啊？就係、是、status quo、 嗯。 status quo 就即係話而家嗰個情況保持不變。啊、status 就個情況啊嘛、嗯、，quo 就即係不變啦。好啦， 政變咧係咪？ 哦，係啊，我都未加落去啊。嗰、那個叫啊 coup d'état。 coup d'état， 係 啊，歷史一定讀 係啦， 保持不變政變。 冇錯啊，我都未加你好嘢，係噶，我都未唔記得加呢個政變，又係法文嚟嘅啊，就 coup d'état 咧就係政變咁解嚇。好啦，咁啊第三個呢度誒就叫做啊誒呢個 prime 啊唔係 prima 誒 face 啊叫 prima face，prima face 即係話咧。表面的證據嚟睇啊，以表面的證據嚟睇咧，係成立嘅喎、嗯，即係嚇，咁、啊、就叫做 prima facie。咁、 嗯、 但係跟住落嚟一個咧，又唔同讀法，因為雖然個串法一樣，佢又唔係讀 prima 啦，讀 prima 啦、啊。你話係咪咁？你唔係真係玩死啊？係、哦、嘛？呢、這個咧就係喺即係嗰啲歌劇、舞台劇啊，或者入面嗰啲 musical 入面咧，嗰、 嗯、 啲叫首席女歌手、 嗯、 最勁嗰、那個、 嗯、 啊，大姐大就叫做 prima donna、 嗯。 prima donna 嚇、啊，冇錯啦。咁、嗯、然後另下一個咧就係叫 defacto，defacto 即係話實質上嘅、 嗯 啊、雖然你名義上唔係。或者即係好似表面唔係、嗯，原來實質上係，我哋就係叫 de facto 啦。咁、 嗯、 仲、 嗯、 有一個咧深少少嘅咧，就叫 ipso facto 啊。ipso facto 咧，我都要睇你先，呢度遮咗唔好啦，可唔可以提高少少個畫面啊？咁樣咧 ，ipso facto 咧，哦，即係話根據已知嘅事實。啊，就係呢啲咧，有啲喺嗰啲法律嘅條嘅文件啊，或者啲合約入面有 ipso facto。好，咁啊跟住落去咧，啊呢、這個 a priori 啊。或者 a priori 啊，我哋 a priori，a priori 咧就即係話係由因及果地啊，即係由咁樣即係演繹嘅形式，或者有時咧，如果喺哲學上咧，我哋叫先驗咁樣，就已經斷定咗一樣嘢。咁佢嘅相反詞咧就叫做啊 a posteriori，a posteriori 咧就即係事後嘅，事後嘅即係。咁嗱，跟住第三個咧，可能就會比較大家會常用啲啦，呢、這個 ad hoc。唔係呢個係一個 ad hoc 嘅安排嚟嘅啫嚇，唔係話你唔好以為我今次係咁，下次都係咁至得㗎。我今次 ad hoc 嘅啫嘛，咁樣 ad hoc 即係臨時嘅，執生嘅。好啦，跟住有一個咧叫做 in situ，in situ 即係原地就地咁解啊，就就地發展嘅。譬如呢個颱風就喺度就地發展。我以前咧呢個字我就係即係讀呢個氣象啊嚇，做天氣預報嗰陣時識嘅 in situ。咁呢個咧嗱就叫做 bona fide。嗱、嗯，咁呢個係考起嘅，嗱，有時個 e 係唔發音噶嘛、嗯，最尾嗰個 e 啊、 嗯， 但係今次佢又發音喎、哦，咁佢話 bona fide，bona fide 咧就係確實的，啊，係即係我哋已經知道呢個係真嘅，真嘢唔係呃你嘅，啊 ，bona fide 咁樣樣，好，睇下仲介紹多幾個咧都咩啦嚇，啊呢、啊、幾個啦嚇，嗱、啊、一個大家呢個用得多嘅，就係成日用啦，係嘛，因為你有時填表也好或者咩都好、嗯，喂，原來全部一樣嘅，咁我唔再寫多次咯、嗯，我就寫呢個 ditto。 嗯、 就叫 ditto 即係同上啦。嗱、嗯，下面嗰個字咧，就是、我哋讀 science 嘅咧，就會比較睇得多。點解咧？我哋凡係睇好多呢啲咁樣嘅學術期刊嘅論文啊，好、 嗯、 多時個論文咧，梗係邊個作者啦？咁、嗯、啊，作者通常其實而家嗰啲科學嘅團隊咧，唔係一兩個人噶嘛，係好多人噶嘛、 嗯， 所以通常寫都係寫個頭嗰三四個嘅啫、 嗯。 然後臨尾就會見到呢個字噶啦。 哦 ，ETAL 點一點要有個點嘅喎，個點唔能夠冇嘅喎。其實就係以及其他，即係話咧，其實我哋嘅啲今次呢個科研嘅隊伍咧，呢、這個團隊成十幾廿人嘅，幫我出 paper， 我寫唔曬嗰啲名，我寫頭嗰五個。咁臨尾就 ETAL， 即係以及其他。 咦、嗯？嗰、那個科學又 vice versa 都成日用。 哦 ，vice versa 又係 ，vice versa 就即係啱相反啦。vice versa 講真，你 etcetera 呢個字都係拉丁文嚟噶、 哦、 ，etcetera e t c 啊，都係拉丁文嚟噶嚇。vice versa 又係拉丁文啦。咁呢個 inter alia 咧 ，inter alia 即係除咗其他事物之外，嗱我哋咧我哋一陣間咧就會包括呢啲以下呢啲嘢嘅。咁、 嗯、 但係即係話其實我係。包括下面 A B C D E 啊、 嗯， 但係可能仲有包括其他嘅、 嗯， 所以我唔係話呢個係窮盡性嘅，唔係 exhaustive 嘅、嗯，所以我會有時加個 inter alia 嘅字喺度嚇，即係話包括以下，但係唔係淨係以下。咁啊，最尾一個啦嚇、啊，就係講 in absentia 啦，就係話缺席咯，即係話嗰個人。唉、啊，都係本來應該出席嘅，佢就唔出席，咁於是我哋都做咗個決定啦，係嘛？或者判佢有罪、 嗯、 啊，咁就缺席審判，叫做 in absentia 咁解啦。 好，咁樣咧，哇，原來眨眼就過半鐘頭啦嚇，咁啊都差唔多啦。希望大家咧就呢兩個禮拜咧都學到好多呢啲我哋成日好容易讀錯嘅英文啦，或者叮咁多嘅拉丁文啦。咁下個禮拜咧，因為我知道好多網友都好想我講翻呢個科學嘅嚇，咁樣我哋真係講科學就係講厄爾尼諾啊。 好， 好啊，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好，拜拜。